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几十所高校，上百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Fitness,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直播视频每天更，掌声送给社会人，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传说中的妇女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哎，传说中的妇女之友天一啊。然后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其实比较针对于刚入门的化妆新手。 什么人才是化妆新手？ 哎，这个不太分年龄阶段吧。 我觉得只要你没怎么化过妆，不管你年龄多大都算新手。 对，算是的。然后呢，我们今天呢也有请到了我们的美妆达人舒文来。舒文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邀请来的嘉宾美妆达人舒文。 嗯，然后今天呢舒文呢将给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化妆新手必备7种化妆品还有护肤品有哪些。哎，其实也是，现在是暑假嘛， 刚开始进入暑假， 哎，不能这样刺激大家， 是吧？你不能因为已经没有了自己的暑假，就连暑假的时间都错过，对不 对？ 对 对对 对， 对， 还没有正式开始进入暑假，但是暑假到来是一个什么时期？就是一个购物的时间，对吧？ 对， 大家会出去各种旅游，然后有很多空闲时间，所以很多学生朋友们在这个期间可能就会买了。 嗯，没错。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呢，也是针对于一些马上就要进入到大一的新生，还有就是这些化妆新手们，给大家提前上一些这种课吧， 就算给大家小贴士。 小贴士， 如果你对这方面不太了解，起码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提到的各种化妆品你可以参考一下。 没错。嗯，好，那首先呢还是要先进入到我们的潮流风向标。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六版本的种草了没，我是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天一。 嗯，那首先我们潮流风向标的第一条呢，就是抗氧化去黄显白，这两款产品呢让你永远留在18岁，是哪两款产品呢？哎， 什么叫永远留在18岁？18岁有什么特点吗？ 18岁其实我总觉得是一个意义上的一种象征吧。 你离18岁已经有多远了？ 我是离非常远了。 我今年22岁， 没过去多久，就过去整整一个大学 而已。但过去也挺久了。我们的那个我们嘉宾舒文今年是 21， 那更近了。 对， 天一， 就是、 惊恐的眼神看了一眼。 舒文，你印象中的18岁的皮肤啊，18岁的状态应该是什么样子？ 就是像，欧阳娜娜的那一种， 满脸都是胶原蛋 白，对， 胖胖的， 是的， 这样说合适吗？ 就是那种婴儿肥嘛。 对 对，婴儿肥感觉是那种年轻的象征。 然后皮肤即使不施粉黛，仍然非常粉嫩。 嗯，没错，是这样的。其实就是这种冻龄。 就是延缓衰老，但不是那种长生不老啊，所以大家基本上可以做得到的。其实这个抗氧化的护肤品呢，就是一个冻龄的好帮手。今天呢，一梦呢就要为大家推荐一个抗氧化领域的大明星，也是雅诗兰黛家族最火最经典的红石榴系列。哎，它呢其实主要就是抗氧化、去黄、提亮和长效保湿，帮助肌肤保持年轻态的一个护肤品。 所以说随着年龄增长，我们的皮肤会慢慢的老化，我能理解。我们会皮肤变黄吗？ 会的，会这样子的。我其实我最近一直在买美白面膜。 你还需要白吗？ 哎， 你都已经白的冒泡了。 你根本就不懂，其实女生到了，我一直都跟你说过，就是女生到了25岁之后，这个胶原蛋白就一直在流失了。对，所以我总觉得好像接近25岁了。对，然后我的胶原蛋白就开始流失，所以我觉得现在太阳一晒，我紫外线一照射我，我就觉得我要变黑了。不过最近我确实感觉自己变黑了，而且我昨天，前几天的时候就是做脚趾头的那个染指甲油， 我以为你是做脚趾整形什么一类的，我说你怎么脚趾头肿了还是怎么样？原来只是涂指甲油。 没有，不是不是，就是涂指甲油，我就发现我的脚趾和我脚背上面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脚背比较黑。 对，所以我就发现我真的晒黑了。 你最近干嘛了？晒黑了？ 就是来回走嘛，毕业季，然后也比较奔忙，感觉。 所以意思说，如果你不想变老，那就窝在家里，不要出门了。 不要出来就好。没错，我们来说一下这个雅诗兰黛的这个红石榴系列。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他家的这个当家花旦红石榴水。哎，我不知道舒文听说过这一款吗？ 听说过，但是还没用过。 还没有用过什么？我一般妈妈级别的会用的比较多。 所以很贵是吗？ 其实价格还好了，价格还好，大家到时候可以大概搜一下，这些都可以在 APP 上面。其实这款红石榴水可以说是红石榴系列的当家花旦，很多人呢都表示自己第一件这个雅诗兰黛护肤品呢就用的是红石榴水。 那以后年龄越来越大，用什么替代它呢？有能力更强的吗？ 其实我们知道这个水啊，我觉得，其实不用就是一定要用那种特别贵特别好。因为我们上一期节目也是说了嘛，我们那个嘉宾拿来了一个就是法国的一个产品，然后那个水才100块钱，但是我们用起来就是非常舒服，而且我们不管是任何年龄段，哪怕是就已经50来岁了，它也是需要补水的，补水是女人一生的工作。对，所以这个倒不是说一定要分年龄段才能使用的这个水。 对，就是看你经济能力，有钱呢贵的没钱呢咱也有替代的产品。 差不多吧。然后这个红石榴水呢可以说是一个超强抗氧力的整个的这个雅诗兰黛的红石榴家族最引以为傲的技能就是抗氧化。我们为什么要抗氧化呢？很多人都说要冻龄嘛，所以要抗老，让肌肤呢永远保持这个年轻态，所以抗氧化功课就一定要做好。 就是说你不想皮肤起皱，不想皮肤变黄，变成黄脸婆的话，就是把这种抗氧化的工作要做到底。 是的，为什么说它这是红石榴这个系列的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美国的专业的研究人员呢，经过调研得出的10种最利于人体健康的抗氧化饮料，我们来说一下，比如说葡萄。 蓝莓 绿茶全都在这个榜单上面。那位列第一的呢就是抗氧化之王，正是我们今天的主角石榴。 哎呀，平常觉得吃石榴好麻烦， 是扒的太麻烦了， 还一个籽一个籽的。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石榴里面的这个抗氧化功效呢是非常多的，比如说它的这个多酚类物质和可水解的这个单宁酸都是可以清除自由基，能力用强大来形容这一点一点都不过分。 所以平常我们不仅用石榴水，还要多吃石榴，对不对？ 没错，还有一个就是它的去黄能力。我们就是因为我妈妈其实是比我白的。 我觉得你妈妈在节目中无形中中了好多刀，总是被你不停的提醒。 不是，我妈真的是比我白的，但是她现在就是年龄的增长嘛，所以她的皮肤也有一点点发暗黄。 你确定妈妈听到这段会开心吗？ 你不管她开不开心，这是实话呀。所以，我觉得这个红石榴水的这个去黄能力也是有目共睹的。那石榴的这个提取物呢，人参根提取物这个本身呢，除了是强氧化之外，都能抑制黑色素的细胞活性，具有很好的美白 淡斑的功效。 嗯，这个推荐给大家。 是的，没错。再一个大家都是注重的就是保湿啦。我刚才说了这款产品呢，其实除了这个美白还有这个祛斑，对，然后还有就是它的保湿力了。这个红石榴水在保湿方面一点都不逊色，其实除了就是用这个基础的甘油啊，还有这个透明质酸成分之外呢，还添加了这个海藻糖藻类的提取物。 听着不错。 嗯，听着不错。所以这款护肤品呢，一系列的红石榴雅诗兰黛的这一系列推荐给大家。 嗯，好 好的，这就是我们这个潮流风向标的第一条。嗯，然后我们潮流风向标的第二条呢，就是这个均价100块火遍全球的护肤猛药。 护肤猛药？ 嗯呢， 均价 是的 块。 嗯，我刚才说了一个嗯呢。 好吧，你这么真诚的语气说明这个东西非常好。 是的，非常好。那我们来说一下这是一个什么牌子呢？这个呢就是以前我相信大家很多在这个一些某书上啊，或者是一些美妆博主上面都应该推荐过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呢叫 TO 对。 TO 是什么？ TO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这个全文的这个英文名还是蛮长的， 所以就缩成了 TO。 TO 对、 okay. TO 的这个产品是抗初老的这样的一个产品。 什么叫抗初老？ 就比如我马上就要迈入到25岁，就是提前用的话我觉得效果会不错。 哦，明白了，就是不要等你老化真的已经进行中你才用这个产品。 是的， 而是刚刚进入有可能皮肤进入一个下坡路的时候就赶紧用这款产品就会有效。 没错，这个牌子呢是加拿大公司在2014年创立的一个品牌，就是主打简单粗暴的这种高浓度功效成分，价格很便宜，包装设计呢也是比较简洁大方的。嗯， 就是包装好看，然后价格还便宜， 对， 效果还好。 对，刚才我说到了一个高浓度，大家可能会想，哎，高浓度会不会什么，比如像激素啊，这些铅啊、汞啊，会不会含量会比较多一些？因为在化妆品和护肤品里面确实是有这样的成分，包括酒精啊。 这个问题是高浓度指的是营养成分高浓度，还是这个添加物高浓度？ 对，其实这个高浓度呢不等于立刻见效啊。其实很多人呢购买这个 TO 或者是其他类似功效的成分浓度非常高的产品，想法都是非常直接的。哎呀，没关系，便宜嘛，买了就是吃亏买不了上当嘛，反正也便宜。然后呢， 买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是， 你是说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 对， 对对， 要么就是希望这个钱花在这个刀刃上。还有就是希望这个更快的去见效，其实这些想法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效果的预期管理，无论是基础的修复还是美白淡斑，都是需要去包括还有这个去皱淡纹呐、护肤品的这种效果都是要长期来看的。虽然更高的一些功效成分浓度可以一定程度上让这个效果会让你呈现的比较快，但是实际往往的有时候的效果不是很好。但是这个 TO 的去皱类的产品确实是非常不错的。对， 所以就建议大家不要妄想着说你买了一项东西抹了一次返老还童，这件事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是 的，更多的是就像健身一样，只有坚持持之以恒才会见效，所以说选择一款你用着舒服的产品，这个是我们选择的首要的。 是的，没错。那我们今天优先推荐给大家呢，就是他们家 TO 旗下的2%改良 A 醇。 这个名字好复杂呀。 它的价格是30毫升每瓶是14.9块美元， 大概乘以6到7， 嗯， 不到100块钱， 不到100块钱，没错。嗯，我刚才就说了不到100块嘛。 对，那它的功效主要集中在什么方面？ 就是2%的改良 A 醇乳液呢，是各方面都比较适合普通的人去，就是普通用户用的一支产品，尤其是皮肤耐受性不是很好的同学，就指的是一些偏敏感肌的。 嗯， 对。然后这一款呢，这个也是被视为非常有潜力的 A 醇代替的成分，相对于这种5%甚至10%的这种浓度呢，以及就是很直白的添加1%的 A 醇，这种2%的改良 A 醇的浓度虽然相对比较低，但是成分本身会有是不错的效果，加上温和性是比较好的嘛，所以是非常推荐很多人来尝试的。嗯。 关键是这个价格很漂亮。 嗯，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选择产品的时候，如果腰包不够那么饱满的话，其实选择对的产品比选择贵的产品更有意义。 嗯，是的，没错。他们家其实还有其他的很多种类似于这样的产品啊，我就不再一一给大家介绍了。 大家可以查一下这个， 对，大家可以查一下这个 的这些系列产品。 没错，我再说一下这个牌子呢，这个牌子是叫做 TO。对， 大家搜索这个就可以。 是的，没错，就这个牌子。 Oh, ordinary。 对。 The ordinary 不是 too ordinary。哎，我要读错了，字会不会被大家笑笑？ 没有没有，因为你已经改过了。 反正就是 T O 就对了， 对， 大写的 T O 就搜吧。 是的，是的，这个牌子我觉得也很适合一些刚上大学的一些学生党们啊， 嗯、 对。及时的护肤还是很必要的， 因为每次看到这种不好读的就扔给我， 没错， 就让大家笑都只笑天衣是吗？这个锅背的好冤。 没有，不会不会不会。好的，那我们这个潮流风向标的第三条，夏日底妆呢就是要轻薄，那给大家推荐几款粉饼来帮你改善一下你夏天的这种大油皮。嗯， 大油皮、 哎、嗯，大油田。 很多朋友在夏天这个出油问题就是特别严重，比如说我觉得我现在的满脸就在出油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现在直播间的温度有点小高 是的，有点 小高，这油就在往外泛，所以说夏天是这个大家出油的高发季节。 嗯， 怎么应对出油问题应该是很多爱美的女生朋友和爱美的男性朋友都特别关心的。 嗯，没错， 所以有什么这个产品赶紧给大家推荐一下。 是的，首先第一款呢是 CPB 的钻光粉饼，那这款粉饼呢属于是有点贵妇级别的了。嗯， 是很贵的意思吗？ 有一点贵了，有点小贵。嗯，这款粉饼大概这个人民币应该是小六七百吧。 哎呀，一个粉饼这个价格算比较贵的吧。我们的嘉宾觉得这个价位怎么样？ 嗯，你不要忘了他可是美妆达人， 美妆达人也会有价格、因为美妆达人他会更准确的评价这款算不算比较高端的。 好， 因为 CPB 这个牌子听起来它就是一个贵妇级的了。 嗯， 对，日本卖的还是比较贵的。 嗯， 但是一个粉饼的话，嗯，像迪奥和 Chanel 的这种其实也在600左右。 嗯， 对，如果有可能的朋友可以找一些日本代购，应该会低一些。 嗯，对对对，可以的， 就是言下之意还是小贵了一点。 对，有点小贵。 嗯， 就是而且非常搞笑的是它这个粉芯、粉饼、粉盒和粉刷都需要分开购买， 那就合着这一个的成本不止你刚才说的价格。 对，所以算一算真的是花了不少的钱啊。嗯，大家一定要 量力而为吧， 谨慎谨慎。哎，然后第二款呢就是资生堂的这个心机粉饼。 心机是很有心机的心机。 其实这一款呢，它就是如果你以前不知道它的话，绝对是你的一个损失。就是粉质细腻而且不浮粉，更胜于同系列的雪花粉饼。外壳呢随时随地都可以这个沾指纹，但是擦一擦也可以焕然一新。这个持妆效果简直就是好到爆的那种，干皮出去玩一天补妆的次数呢也是少之又少，控油效果可以给5颗星。再给大家说一下，是资生堂的心机粉饼。 嗯，我觉得这个听起来比较诱人，如果它的价格合理的话，如果对于很多那个干皮的朋友来说，很少补妆是一个最大的诱惑。 嗯，对， 出去玩嘛，大家总不能很煞风景的时不时拿个粉饼开始补， 就会显得你这个女生很做作，你知道吧？ 对，就是觉得哎呀，这个太在乎形象了。但是女生出去谁不在乎形象呢？ 对， 对吧？所以这个叫心机粉饼，我觉得还是有道理的。 嗯，还有一款呢，就是一梦经常在这个淘宝就是某宝上面在买的这个一款粉饼，这个粉饼我觉得还是比较好用的。具体的名字我有点不太清楚了，因为这是我个人推荐啊，个人推荐的。一个也就40块钱。 大概是什么旗下的有印象吗？ 旗下的我可能有点不太清楚。这样吧，这款粉饼我还是留到下一期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吧。 好，留个小悬念， 留小小的悬念。好，我们继续来推荐一款粉饼，是迪奥的凝脂恒久钻机粉饼。 刚说完迪奥的这个粉饼，然后就来了，看看我估计是不是一款价格也蛮高的粉饼呢？ 这款价格还好吧？舒文知道吗？这个迪奥的、这个、 白色的那个， 对，就是这一款， 这就是我在用的。 对对对，这 款大概价格是、 嗯， 这个我当时是在就是朝阳大悦城的丝芙兰里买的，这个会比较贵一点，就600多，但是平时代购的话就410左右。 对，400左右。这款其实相比粉底液更容易携带一些，而且这个粉扑柔软性很好，很好上妆，所以每天轻轻扫一下就可以出门了。 是啊，就是说只要轻轻扫一下，然后这个持久力就也还蛮好的。 对，持久力非常好， 特别白， 特别白， 特别特别白， 就显得你会， 如果你追求白的女生，那这一款就是很好的选择啊。 是，但是不要死白的那种，会很丑，我觉得。 那这款的白是哪一种？是会那种清透的白，还是会有点死白的感觉？ 这个还是要看色号，其实它也有那种最白的，就是死白的那种了。 最白就是那种死白， 就大家尽量选择适合自己， 适合自己肤色的那种色号就好。 对对对对对，好的，我们再来推荐一款啊，是阿玛尼的，阿玛尼他们家的这个光灯粉饼。 光灯这个名字听得很像砸到地上的光灯， 美光灯粉饼， 美光灯。 对，其实这款粉饼呢，就是它的外包装是比较美的，而且外壳设计呢也是简单大气，里面的皮质粉扑呢，就是让很多人在补妆的时候会感觉高人一等，皮质粉扑哦，总之整个人都觉得透露着那种雍容华贵的感觉。 我相信很多女生会被你刚才说的雍柔华贵，雍容华贵四个字所吸引。 是的，而且上脸之后这个哑光效果呢，近看会有一点点这个粉质感，但是半个小时之后就感觉肤色很好，而且完全融合在一起。 那我对比一下刚才迪奥的那一款粉饼。那迪奥的粉饼敷上之后近看会有那种粉质感吗？ 它是不会特别出现卡粉的状况的， 它会比较服帖的。 对，比较服帖的， 所以它是不太会出现说你涂上之后别人会感觉出你涂了，很快就跟皮肤融合在一起那种。 对对对，而且它持久度比较好。 持久度会比较好。 那这么说这个半个小时听起来不是优势啊。 对，是有一点点，不过这一款呢，当你稍微脸上出一点点油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奶油肌的感觉。 这个我觉得想起了那种就是特别18岁肌肤会出现的那种感觉。 是，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这个美中不足的呢，就是这个夏天可能不太适合油皮，就是使用这款 会怎么样？会更油了， 就是脱妆的速度会让你惊到下巴都会脱掉， 就是你脱完之后一出油瞬间没了。 是的是的，没了， 自动脱妆。 对，就是那种效果。对，所以比较适合干皮的吧。 好吧，瞬间我觉得这一款这个再雍容华贵也打动 了很多人。所以大家还是谨慎嘛，谨慎，谨慎还是最重要的。好的，潮流风向标的最后一条，这个题目呢，我相信大家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就是显白算什么呢？就是你的脸显白算什么？这个显牙白的口红才是王道。 这不取决于牙本身要白吗？ 你好拆台啊，天一，你这是气死了。 开玩笑了，其实 开玩笑，开玩笑。 那个颜色的对比也是会有这个效果，所以什么样的口红对你显牙白也是有关键作用的。 是的， 这回台阶搭的还不错吧？ 还不错，还不错，终于拽回来了啊！好，我们来说一下第一个呢，就是 NARS 的丝绒雾。这个感唇膏笔参考价格呢是270人民币，其实还好。 270，小小贵吧，还是能接受的范围。 对，是 NARS 的丝绒雾感唇膏笔。那这款呢其实就是很顺滑，而且不太拔干，因为我觉得 NARS 他们家很多的口红有一点点干，有一点 点 干。对，而且它这小小的一支带出去也不会很碍事，这个笔的形状的设计呢也是特别的方便勾勒我们的唇形。 要是能有润唇功能，我觉得会吸引的朋友会更多。因为夏天大家还是觉得嘴唇容易干， 是有一点。然后呢再有一款呢，就是 Chanel 他们家的可可小姐唇膏笔，然后它的这个色号呢是206，这个参考价格呢是330人民币， 更贵了一点点。 因为它是 Chanel 啊。 好吧，牌子的成本也很高。 没错，显色度和滋润度呢都是非常的为它打 call 的，那用它一整天也不会起皮，然后卡我们的唇纹。然后它这个细管的设计呢也是非常非常方便携带，还有甜甜的水果香。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女生会比较心动的几个指标特征。 是的，然后我们再推荐一款是 YSL 他们家的唇色唇釉，是09号 唇色唇釉。 对， 纯色的唇釉， 纯色的唇釉， 对，09号这款我是有的，它是一个比较红色，属于是红色， 是正红对吗？ 对，正红色，然后它的参考价格是320块钱， 差不多跟上一款的价格。 对，而且它完全是一个近光的唇釉，所以很多人比较适合夏天涂，而且我觉得每一个女生吧都需要有一个大红色的一个口红， 有些场合是需要这个颜色来震一下场的，提升一下这个气质。 嗯，是的。然后呢，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最后一款呢，是来自 Chanel 他们家的炫亮魅力印记唇釉152，我也有这个颜色。 这款的颜色跟其他几款一样，都是那种正红色，是吧？ 对，就比较偏正红。 比较偏正红。 对，比较偏正红。这款确实是，而且它真的不容易脱，你知道吗？ 对于口红来讲，它脱的频率本身就不像我们之前提到的这个粉脱的速度快，对吧？只要你不吃东西，不吃大餐，应该不太容易脱粉哈。 对。 但是我觉得口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之前也跟嘉宾探讨过，好像很难解决，就是当你涂完口红的时候，一不小心牙齿会粘。 那是很尴尬的一件事情， 尴尬，对不对？ 对， 很多就是跟那个女性朋友一起出来见面，比如说一起吃饭、一起玩的时候，就发现她冲你微微一笑， 微微一笑很倾城， 对，结果发现嘴唇是很红，牙齿也很红，真的不太倾城了， 有一点点。那其实这一款呢，它的天鹅绒的质地搭配它的磨砂的瓶身，所以高级感也是满满的，所以也是力推大家可以购买这一款口红。 对，就推荐这么多口红，要选择合适的场合，更关键的是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这个牙齿，想牙齿白千万不要把牙齿也变红，那样就跟我们这个事与愿违了啊。 没错。好的，这就是我们潮流风向标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我们进入一段广告，半点之后再回来。 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到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软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六版本的种草的美，我是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是的，哎，其实 你要什么？ 天一啊， 嗯， 我想问你个问题。 好的、 哦。你这个大学啊，你刚上大学的时候。 那是好多年前。 你会想到自己会化妆吗？自己给自己化。 不会想到这个问题，我当时只是会有我有什么念头呢，就特别希望自己的眉毛是那种炯炯有神的，因为男生的眉毛跟女生眉毛不一样嘛， 嗯， 就是柳叶弯眉樱桃口这种，对吧？我就希望 柳叶弯眉樱桃口。 对，就是那个年代啊，审美的标准现在可能也不太一样了， 嗯， 我就希望自己的眉毛是那种剑眉，就特别有神的那种， 就是像关公一样的。 也不至于像关公那么夸张了。就是希望那个剑眉星目的感觉， 嗯， 当然，然而也确实也没有。然后呢，就希望也没有。然后呢，就希望自己嘴唇呢、 嗯、 能够红一点， 嗯， 因为就是有的时候男生其实男生嘴唇普遍比女生要红一点哈， 嗯， 像我嘴唇还比较厚，但也正因为嘴唇比较厚，所以有的时候那个嘴唇就感觉就休息不好的时候，整个气色就很差。所以那时候就幻想说，如果这两个部分如果能那个提升的话，那给人感觉会不会特别好？但即使是这么心里想，也从来没想过用化妆的方式解决它。 嗯， 你说心里会有个小小的障碍吧？觉得男生不需要化妆。 就而且有的人觉得男生如果他自己会化妆的话，会觉得这个男生很矫情啊。 但是。上了大学发现，哎，什么都见到了。我们真的同学当中就有每天涂着浓重的眼线，那种摇滚范儿。 不是，但是我跟你说，就是很多男生，比如说他打一个底呀、啊，涂一个防晒呀、啊，或者是画一下眉毛，其实我觉得，嗯，或者是擦个香水，还是挺讲究的。 后来我又发现一个同学， 嗯， 每天男同学哦，每天出门前就要对着镜子对镜贴花黄，要弄得好半天。后来发现原来他的眉毛长了一半儿。 嗯， 因为不是每个人的眉毛，哪怕是男生都长那么浓重，他就是由于个人原因吧，他是个半眉，所以每次出门真的是要画一个眉， 一顿画呀。 对，画完之后那眉毛真的很好看，嗯，然后还默默地问他，我说你这眉笔多少钱呀？他告诉一个当时在我听来就是很夸张的价格。 嗯， 他说你看这一支我能用一年，其实很划算。我说嗯，谢谢，但我心里想就是幸好眉毛没长成那样。 我们刚刚说天一，就是作为一个男生啊，作为一个，因为我觉得上大学嘛，大家都属于是真正的成人，真正成人了。因为有可能你是在异乡读书，或者是说某一种程度上，就大家在一起啊，一个小小团体一起生活了。 对，我觉得是开始在乎外表的年纪，嗯，真正到了。 对， 高中吧，大家都是学习目标考大学。 嗯， 大学之后，大家希望自己能变成更好的自己，男生女生都开始捯饬自己了。 没错， 对吧？ 其实，在我们这个直播间呢，我们现在三个人坐在一起，一梦呢属于是刚刚离校，哎，嗯，别这么说，好像我被劝退了一样，刚刚毕业。 然后我们的天一呢是 毕业 N 年 N 年，但是也还好，也没有离得太久啊， 还好还好。 然后我们的今天我们的美妆达人舒文也是我们的嘉宾，他是现在还是一个在校的大学生。然后我想问一下舒文啊，这个因为大一刚入学的时候应该离你不远，我想问一下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化妆的？不可能是大学吧？ 嗯，我从高三， 高三 要艺考嘛， 啊，就是要啊，就是要考这个考试的时候。 你们艺考的时候也是允许带妆的是吗？ 对呀， 啊，理论上 还是你们用一些小心机化了一些不太容易被别人觉察出来的妆。 这个理论上，他艺考是不允许化妆的。 啊， 对对。 但是你们都有话是这个意思吗？ 分学校， 分学校，对，分学校，有的学校是允许 上一点淡妆。 对，因为上镜嘛，看着会精神。 因为说实话，我们说这个化妆啊，其实也是对，就是别人尊重的一种体现。你说你就是可能没有休息好啊，或者是怎么样，就是就这个脸色呀，这个头发呀等等，我觉得太不精神也不好，也没有人愿意看你。 这个话在理，但是我想说的一点就是就是这个更好的生活作息才是最好的吧。 对对， 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状态搞得那么差？ 是的，没错没错，这点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来听舒文说一下他的这个走入化妆道路之前的一些心理活动吧。 走入化妆不归路的这条心路历程。 没错没错。 我之前高中的时候其实也不是很会化妆，对，然后就在网上微博上啊看到一些美妆达人博主啊 Pony 啊之类的，各种教，有那种新手教程，对，然后也有买过那种新手大礼包，对，就在某宝上买那种，比如说一个牌子打折的时候就会有眉笔啊、眉粉啊，然后各种眼影，就那种奇怪到你都不会用的颜色，然后但是它是一个大礼包， 对对对， 你就觉得很合适。 对，女生会是这样的，女生一开始买化妆品她不会想什么，哎呀我要买什么牌子啊或者怎么样，她就看那些小玩意儿特别好看， 对，然 后或者是 很多 很实惠，然后我就一定要买。 对， 买， 就是图省事儿呗。 对， 一个大礼包， 因为也不知道买什么。 对， 是就是觉得把眉毛眼睛都能画上，都画上颜色就是好的。那个时候 我好期待有照片没有，我想看看当年那次把自己画成了什么样子。 当时我记得那个大礼包里边有一个像冰雪奇缘那种色系的，就蓝色的那种眼影，我到现在我都不敢想我当时是咋把它买回来的。 我以为你不敢想怎么把它画到了脸上。 真的画出来了，就蓝色，正常现在放现在也没有流行到蓝色这个色 系。是这样， 蓝色妖姬的感觉是吗？也不错，你可以在某个化妆舞会上尝试一下。 对，然后到后来上大学，就室友们他们每天就琢磨这些嘛，然后就跟他们学。对，室友是最好的老师。 没错，室友是最，真的是室友是最好的老师。不光是室友，就你大学的朋友就是最好的老师。 那要室友都是你们同等水平的，你们岂不是越学越惨？都画蓝色的眼影，我的天哪！你们宿舍的风格会不会很清奇？ 对， 我的天哪！ 美丽的风景线走出去。 是的，其实舒文就是在步入大学之前吧，也就是在踏入正式的化妆道路上，是这样的一个走了一个崎岖的道路。 对， 其实每个人都会这样，就像我经常跟天一说的，大学之前从来都不化妆。 你说最多的段子是你把你的眉毛画成蜡笔小新， 而且我用的是那种纯黑色的眉笔，你知道吗？我根本就不知道眉笔是居然还分色号，居然还有什么棕色的呀、浅棕的呀、灰色的呀、黑色的。 然而我们从来没有看到照片，不知道到底画成什么样子。 有机会再给你看吧。我估计应该是没这个机会，不想让你看到。然后我记得我当时刚上大学的时候，然后画那个眉毛，就刚才天一说的是蜡笔小新，然后那个时候不会画眼线，生怕出错，于是呢就种睫毛。对，种睫毛。 但应该也不错吧，这个选择。 是不错，但是我就觉得有点麻烦，其实，而且还花你每个月都要补啊，或者是要接呀，或者怎么样，就很麻烦。 对，而且会带掉自己的睫毛， 睫毛对，是有损自己的这个睫毛的。 所以现在你的眉毛是真的吗？ 自己的，自己的。 所以现在这么稀是因为当年种的结构吗？ 哪里稀啊，我天哪，天一，你真的是总是要 diss 我，哪儿稀了，你真的太烦人了，我要给你赶出去。 今天素颜没办法。 是这样子的，然后一般就是这个睫毛就是为了省这个眼线，为了麻烦，所以就种睫毛。还有就是眼影的这一部分，其实如果你种了睫毛，连眼影也可以不涂。 嗯，那不就跟素颜没什么区别了吗？ 对，这就是零星的点缀嘛。其实刚开始化妆的时候，我是总想让自己淡一点，因为总觉得自己化浓了就是有点太妖艳，就不好看了。 明白了。 嗯。当然每个人审美可能不太一样，有的人就希望自己妖艳起来。 这种话我们是不敢乱接的。那这要是被妖艳的人听到了，对吧？听着就取关了。 不太好意思哦。是这样子的。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主题呢，就是针对于像我们曾经这样的化妆新手，然后呢必备的7种化妆品和护肤品。 对，就是说你现在可能还不存在怎么画好自己的问题， 嗯， 先从买好装备开始，毕竟是要上战场的新兵了，总要手里握着把武器嘛，对吧？你别拿两把宣花板斧就冲上去，你这是不是上来就这个战死沙场了？这样不行，其实要把自己，对，我们要把自己画得好看呢，就是先要选择对的产品。这样呢，既不花冤枉钱，也不走冤枉路。为什么推荐新手这些东西呢？比较好与应用，不会那么高的难度。别上来把自己画得特别的吓人出门，是吧？咱们上了大学都希望自己美美的。所以今天这期节目，所有的新手朋友们，还有觉得自己的这个化妆道路不太顺的朋友们，可以好好听一下。 嗯，是的，没错，一定要好好听一下哦。我们刚才在这个第二部分的前一小部分啊，跟大家简单的聊了一聊我们曾经当这个化妆新手的小故事。其实天一呢，到现在他也是一个新手，只不过呢，比那个时候稍微讲究了一点点。怎么说呢？天一自从开始做了我们这些美妆的节目之后呢，上节目之前开始涂了这个叫什么 素颜霜， 素颜霜，然后呢还会自己简单的勾勒一下自己的眉毛。 对，不仅是勾勒，那涂的可仔细呢，就是为了这眉毛看到好看一点。 是， 然后我还有一个款专门的男士唇膏。 嗯啊，这个我觉得唇膏是男女都应该必备的。 对，它就是有一点点的泛红，只不过就能校正一下那个唇部的颜色、 嗯、 但不会像女士的那种有那么多色号，然后弄得那么红啊或者那么粉，那倒不会。 所以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男同胞们，一定要学一下天一哦。 所以我就这几招全部都暴露了。 但是上一次我们做的一期那个旅行必备的一些单品， 嗯， 哇，天一的那些小玩意儿真是太多了， 好像跟这个化妆没什么关系。 是 泡脚片，对不对？然后鼻毛修剪器。 对，嗯，但是我觉得这些还是挺实用的， 这是精致生活的一个基础，对不对？小物件。 哎，所以你平时买这些东西你会不会很费钱啊？ 不会啊，因为我买的频率不像女生那么高，就是你们看到的我的那一件， 所以你过期 那一件， 所以你过期也在使用是吗？ 哎，不存在太多过期的问题了，就是首先买的也没有那么多，其次他们都是非常耐用。 嗯， 然后我觉得我换的频率最高的就是剃须刀， 剃须 刀是因为坏了，你只能买新的。 是的，是这个是， 除此之外没有。 还好。我们刚才就是回到我们这个主题啊，就是化妆新手必备的几种化妆品和护肤品有哪一些。我们的这个美妆达人啊，舒文呢，首先要给我们介绍一下啊，首先说一下这个化妆类的吧，化妆类的，比如说我，比如打底吧，打底我觉得是每个女生肯定都是要做的。那你要打底的话，说实话用手，哎，我跟你们说一件事情，真的气死我了。 你怎么突然话锋一转？你就被气死了。 因为我说到这个打底啊，因为我当时一直认为，就是曾经有一个给我化妆的一个师傅， 嗯， 不是师傅，化妆师，然后他呢就 用手指给你画， 用手指给我打底。 这是你艺考的经历，对不对？ 他说这样可以让你显得更细腻，什么更服帖。我当时说哇，这个化妆师很厉害哦。 结果呢 人家说用手是最不干净最不卫生的。对， 自己的手 虽然很方便， 自己的手你也会这么觉得？ 我也会这么觉得。对， 所以你是建议要用那种工具式的比较好？ 一定要用那种工具式的，不能用那种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用手啊，这些是非常不卫生的。 所以就是说我们今天还要推荐给大家选择什么样的化妆工具，这也很重要。 嗯，那比如说先说这个打底，舒文有什么比较好的一些推荐吗？如果打底我们不用手，当然用一些海绵呀、海绵铺啊这些东西。对 对，一般我也是会买一些海绵球蛋蛋那种水滴状啊、或者是葫芦状的。 对，化妆蛋我们今天节目中也曾经提到。 你终于知道了天一。 我怎么就终于知道了？我一直都知道。 曾经我感觉你不太知道。哎， 咱们有期节目专门介绍各种形状的这个化妆品， 对怎么用。但是我知道，就是在踏入美妆这个节目之前，你可能不太了解了。 我只会在逛屈臣氏的时候看到有那挂在那块 的。咦，这是什么东西？ 一块一块的。我想说，哎，这个是干嘛呀？ 好可爱。 可爱不会有这个词在我脑子里出现。我想这是什么东西？ 嗯，好，舒文可以继续来说。 我一般就是也差不多，这种就是美妆蛋会在像屈臣氏，刚才 包括像苏宁啊、一些这种化妆用品。 苏宁好像没有。 万宁，我说错了，是万宁。 对， 就是类似这样的化妆品店里面会有各种这样的化妆棉嘛，挂在外面。 像莎莎这种丝芙兰都会有卖的，但是丝芙兰这种就比较贵了，就比如100多一个化妆蛋，就没有太大的必要，我觉得。 我就觉得普通的咱们普通用户啊， 30多块钱的那种 就可以买一堆了吧？我觉得都够用了，因为它你比如说这块用脏了，你剪它一下，它还继续可以用。 嗯， 看我多会过日子。 我们一般是不太剪开，但是 你们不会过日子啊？说的好像我经常会用似的，然而我也没有。 对，但是买这种其实就是比较便宜、性价比高一点的，因为这个还是要一个月换一次那种，因为沾了粉底之后，它的卫生情况还是要注意一下的。就是这种。可以去那个三里屯楼下有那个莎莎那个店， 莎莎店可以买的。 对，那个里边有好多各种各样的。 对，因为我是以前有化妆师的朋友，就是他是买一块大的，他根据因为他要给很多的艺人或主持人化妆嘛，为了区别每个人，他就把它剪成一个小块一小块的，然后这样他就每个分开用，而且他不用买那么多单品，买一块大的剪就行。所以我觉得也是个比较省钱的办法。 对，是一个很省钱的办法。所以在我们打底的时候尽量不要用手指，虽然很方便很省钱，但是还是要买一个这样的海绵粉扑啊，或者是这种 化妆蛋， 这样来扑我们的这个脸颊，我觉得会比较卫生。而且它确实扑的会比较均匀，而且在铺之前一定要把那个海绵蛋呀或者这种粉扑蘸湿一点，稍微湿一点，用你们的这种化妆的喷雾啊，对，喷一下就可以了，不用太湿啊，不用那种滴水的都已经不行了，不用那个样子。 您是要卸妆？ 不是上妆。对， 上妆部分不要那么湿，而且很多这个海绵的棱棱角角的部分是可以勾勒一些比较不太能画到的细节。 对，就像那个黑眼圈这里，对，一般带不到的那种特别大面积的圆的 带不到。 对， 对， 就拿三角形的那种 对 勾到。 对，它那个角的那一块可以勾得到。好，这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海绵粉扑、化妆棉这些东西， 这算是准备工具啊。 对，准备工具。对，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我们说完脸部了啊，我们说这个化妆比较重要的是眼睛的这一部分。我觉得眼睛这一部分如果你不化好的话，你的这个整个的妆容感也不是很好的。 我觉得妆容在我看来大家比较重视的第一就是眼妆，因为心灵的窗户大家第一眼会看到， 没错。 然后是唇妆，大家可能会注意到嘴唇的颜色。那也在之后可能就是腮红啊，或者说一些遮瑕部分，这个是大家才能慢慢注意到。 对， 所以眼妆应该是排在所有妆容里面比较靠前的。 对， 并且我认为眼妆是特别难画的， 非常 嘴唇涂的比较难看的比较少见，但是眼影啊、眼线呀、眉毛画的难看的，哇塞，那可是不计其数了啊， 哎， 特别多， 是这样 的。尤其对新手来讲， 嗯，所以我想问一下我们的舒文，咱们这个，我们先说这个眼线吧。眼线其实，我觉得如果有时候你单涂一个眼线、内眼线的话，你可以就是素颜，就是不算是素颜吧，属于是裸妆这样出去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眼线是给我们眼睛提神的嘛，就要让我们眼睛看起来会比较有神。然后这个眼线头的这种眼线笔，舒文有什么样子的一些很好的建议和推荐呢？ 我最近在用的，因为我平时如果不是上镜的话，我生活中会用到两支，一个是眼线胶笔，就是画内眼线的，首先画一下内眼线，然后呢，这种胶笔就是，比较好的牌子，其实，日本的一个 Kate 的那个，对，那个胶笔是很细的那种。然后你也可以买那种，反正去莎莎楼下他会给你推荐那种胶笔，有棕色的、黑色的，然后你可以先用一个胶笔把内眼线画好，然后买一个水性的那种，眼线的那种水笔，然后 液笔， 对，液笔把那个 眼线水笔， 我 在说什么， 这是画画用的那个水笔， 眼线液笔，对，把你的眼尾勾出一点眼线的，眼睛会更大一点，更有神一点， 对，我上次以前我们的节目也说过，就是一梦比较推荐大家用一些比较， 就上期节目， 棕色的眼线会比较自然，因为黑色的眼线我觉得很多的时候会显得你眼睛有点发愣。 对， 所以这是要根据肤色吗？还是要根据个人喜 好？不，这个也不 是，你是普遍觉得棕色会 更 好驾驭一些， 自然一些，对，是这样子。 所以你是都用棕色？ 我都是用棕色。 那我们嘉宾用什么颜色？ 也是偏棕色一点， 偏棕色， 不太会用那种愣愣的纯黑色。 对对对， 对，因为眼睛看着就直勾勾的感觉， 直勾勾的感觉会让你觉得有点可怕，有点凶。 对， 所以推荐大家新手嘛，就先从这个好控制的颜色入手，就棕色。 比如像这个 Kate， 对， 包括还有 Makeup 的。 还有那个 Kiss Me， 对， Kiss Me 它是完全是防水的， 对， 我真的很难卸，你知道吗？ 对，你说防水，我第一反应是怎么卸？ 很难卸，你可以就是买就是正常的那些，比如像美宝莲他们家的一些，那叫眼唇卸妆液，价格也不是很贵，一瓶它分毫升的，30毫升、100毫升、50毫升的， 所以它是一敷就能把那个 一敷就可以 眼线软化， 可以 蹭掉了， 对对对， 可以 蹭掉的这种， 那还是比较好用的。 是，所以你要买这些比较防水，比如夏天的时候，我们确实需要防水这样的化妆品，因为容易出汗嘛。这个时候你一定要买一个相应的对应的这种眼唇卸妆液会比较好。因为如果你卸不干净的话，卸不干净，脸上有残留物的话，对你皮肤也会有一定的损害。 关键看起来脏脏的，真的不好。 是你睡觉的时候两个熊猫眼就很奇怪， 还会蹭到被子上。 对，是 被子的成本更高。 好了，你说 聊远了， 这是不卸妆的危害吗？要告诉大家。 对，是的。好，这是我们舒文给我们推荐的这个细头的眼线笔。刚才舒文说的是这个 Kate， 然后 Make Up。还有这个我刚才说的 Kiss Me 也是 OK 的，很平价，我们给大家推荐的都是比较平价一些的，而且确实非常好用的，这个不一定平价就代表它不好，对，还是很实用的。好，我们再来说一个这个遮瑕霜吧。遮瑕霜舒文有什么建议和推荐给大家的？ 遮瑕我一般都用那种遮瑕盘，就是有一个日本的一个牌子，三色的那种， 三色遮瑕盘， 对，有那种，我想想这个什么牌子 ，IPSA 的，对，还有一个六色，对，有绿的呀，黄的呀， 哦，我知道， 那个， 哎，你知道天一为什么遮瑕盘会有这种绿色、红色、紫色这样的吗？ 难不成要调某种颜色吗？ 没有没有，其实我告诉你，红色你知道是遮哪里的吗？ 红色，我猜猜吧， 你猜猜吧。 是遮脸部对吧？我别猜到别的地方。 遮瑕现在说的是脸吗？ 嘴唇部分起包的，难道还是腮部？两腮， 我说的是红色的。 红色，那我觉得能红色在脸上，不就嘴唇的颜色和有那个腮红的部分 ？No， 我说的是遮瑕。 那能遮哪里？哪里需要用红色来遮？ 红色是遮黑眼圈。 哦，就是红色衬到这个黑色的沉淀上面，肤色会比较正常看着， 就会变白一些， 真的会盖住。 对，真的会盖住。 就你用一个纯白的， 你知道吗？我曾经根本就不知道，我曾经一度怀疑这个红色怎么可能盖住黑眼圈。然后有一次我去我朋友家，他拿出了这个，就刚才舒文说的这个几色盘， 对， 然后里面我说我的天，怎么五颜六色的？他说这个红色是专门，因为我看到红色用的最多。我说你经常用这红色是涂腮红吗？他说涂什么腮红？他说你这个徒劳帽，他说这个呢明明就是擦这个黑眼圈的，而且你先擦先遮瑕，然后再涂那个比如说粉底什么的， 对，就再给它盖上一层， 这效果是非常好。 哇，我真的觉得咱们现场要是有这个的话，我赶紧要这一梦的这个黑眼圈试试看遮瑕的效果如何。 因为我黑眼圈有点重。 对，你最近肯定是休息的不好。 讨厌，不要老是说我的黑眼圈。 总之就是黑眼圈朋友很重的话，遮瑕部分这个红色可能不要因为这个颜色觉得很怪就不去选择它。 就包括很多的时候你用这个口红的这个颜色可以稍微这个涂一点点，这个在你的眼底稍微涂一点点也是可以的。也相当于一个遮 急救的这个 急救，就比如说哎呀我今天实在是没有带遮瑕膏怎么办，遮口红的效果也是可以。我们说口红还可以当这个腮红嘛， 对， 对， 还可以做眼影， 对， 好万能啊， 万能。所以女生的化妆品真的是很神奇，有的时候你真的不用买那么多，一支口红可以为你省了很多的钱。 这只是说应急情况下，大家不要觉得当真，只买一支口红，我的天哪，那你的妆容太秀气了。 对，所以这个新手们还是要谨慎啊。一梦刚才说的也不是很严谨的啊，给大家开了一个玩笑。好，我们刚才舒文说这个遮瑕霜，比如像那个 IPSA 的， 还有那个美国的 NYX 的那个六色的牌，就是六色盘的那种，还有一个是 Stila 的，也是这个是五色还是七色的？对，反正都可以搜一下。 好的，好的。 主要这几款价格不一样，然后 但是都在 配色不太一样。 配色其实是差不多的，就是 价格差的比较大。 一样， 不太一样。 所以说，如果要是比较便宜的，推荐是哪一款？ 最便宜的就是那个 NYX 的 150左右吧，150块左右。IPSA 可能稍微会贵一点点。 IPSA 是很贵的，而且我觉得 300多是不是？ 对，日本的一般都很贵。 对，因为它就是日本的，不管是它的护肤品还是化妆品，确实是很好的，而且它基本上都药妆啊什么的这些。 对，但是它这个只有三个颜色嘛，一般比较实用的只有那一个颜色， 一个颜色，对， 浅浅的那个，剩下那两个，性价比不是那么高，就是。 所以学生党朋友们可以选择性价比略高的这样的产品。 是的，好，马上都要到整点了，整点之后我们再回来。 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地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整点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嗯，我们还有另一位嘉宾是我们今天的美妆达人舒文。 Hello， 大家好，我是舒文。 嗯，今天舒文呢，就是过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个化妆新手必备的7种化妆品、护肤品有哪一些。 嗯，对，上半段节目我们有聊到这个遮瑕，对吧？ 对，遮瑕， 遮瑕，还有说一些化妆用具基本准备你要有哪些？这个化妆棉肯定是少不了的。 嗯，海绵粉扑啊等等。 嗯 嗯，当然上一节我们还讲了这个眼线笔。 对，还有眼线笔。嗯， 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还是眼睛的这一部分吧。嗯，我们刚才说了眼线之后，那就要说一下眼影了。 嗯。 舒文，这个其实我们说这个女生啊，永远都不会嫌自己眼影多。 对， 就是 我觉得女生所有的化妆品都不嫌多，不只是局限于眼影。 其实这个眼影，就是因为眼影有时候，你忘了上一期节目的时候，我推荐大家就是夏天的眼影的颜色，那个色盘。 推荐了一个国产的色盘，里面有了一个非常诡异的紫色。 有紫色， 我们当时纳闷，紫色眼影怎么驾驭？ 还有就是最近 NARS 比较火的一个色盘，也是非常好看的。 那个颜色好像就是相对来讲比较， 其实它适合春夏秋冬都可以。对对对，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色盘如果多的话，你想单独挑哪个系列配哪个系列的这么搭的颜色都是可以的。 对，有的色盘里面那个比较跳的颜色，我真的是不知道女生们会怎么驾驭。但是有的色盘的颜色就比较偏某一类，比如暖色调的， 是的， 那感觉好像就比较适合一些新手朋友们。 嗯，所以就是舒文，对于这个新手的话，你更建议他买一个什么样的这种眼影盘？ 我觉得新手的话，其实可以买那个 NAKED 的 NAKED 的，就是 NAKED。 哎呀，这东北话， 二 NAKED， 对 NAKED， 嗯。 就是那个有1、2、3个系列的。 嗯， 对，我现在用的是二，那个主要是以大地色为主的， 其实就是大地色嘛。其实推荐给新手的话，大地色是非常好驾驭而且非常好上手的这样的一个颜色。 对， 不太容易把自己涂残了的。 对，真的是这样子的。 因为眼影的颜色一旦选不对，你涂得很夸张，就会把眼睛，比如说涂得很像肿了，那被人揍了一拳。 嗯， 我想到一个笑话，也不是笑话，真事儿。有一次我参加过一个特别好的女性朋友的婚礼， 然后在婚礼前天大家不要走场嘛，他就开始带妆走场，就在自己，他那天没有化妆师嘛，自己化。化完之后他那天整个脸都是粉红色调的， 整个脸， 对，然后他就飘出来之后，我就看着他，我说你是被人打了一顿吗？整个脸都是肿肿的，因为眼睛也是那种粉红色鼓起来，脸也是粉红色鼓起来。 哎，你知道吗，就是这个说到眼影啊，我也是有一个那个小小的一个经验教训吧， 惨痛的经验教训， 就是曾经就是经常看一些琼瑶阿姨的剧啊或者是什么的，那些女主角涂的都是粉色的眼影，就觉得很好看，就觉得女生只能涂粉色的眼影。于是呢，我在买第一个眼影的时候买的真的是粉色的，而且是不灵不灵的那种，而且只纯色粉色 的那种。 对，这个一涂上去呢，真的就眼睛跟被打了似的，而且粉色是显肿的。 上个世纪那种画报的质感有没有？ 对，而且还蓝色啊，就是那种蓝色的眼影啊，就觉得哎，涂上会很好看啊。就以前妈妈的那个眼影色盘里面它是有的，它存在的。 那时候有蓝色、紫色这种很极端的颜色， 什么颜色都有，红色都有。 哎，他们真的会在眼睛上画那个颜色，在那个年代， 对，没错。所以，哎，所以有时候我一想想曾经的惨痛经历，一定要告诉这些化妆的新手，不要就是。 就这些颜色不是不能化， 对， 但是它真的要挑妆容， 对， 这个是你不是特定场合，你没有那个技术，可能很难调配协调的颜色。大地色是你画的再难看，它也不会很离谱。 对， 包对对对，而且在任何的场合出席，就是涂这个颜色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是这个其实这个牌子它分三个系列嘛，就是第三个系列最近比较用的人也比较多， 比较多， 对，它就是比较偏粉色系了。 好， 它那种淡淡的粉色， 其实粉色系有的时候可能会比较适合夏天。对对 对， 春夏期间 是没有问题 的，粉色 的 感觉还不错。但我觉得它挑一个什么呢？挑眼泡，像我天 像天一这种肿眼泡， 千万不要挑战那种有膨胀感的颜色。 挑眼泡， 这个有的人的眼睛就因为以前我也是戴眼镜，我时间长眼睛其实有一点点鼓，很多女生也是这个问题。 对， 如果是这种情况下，你尽量让它。你的颜色选择是让它压的而不是鼓出来的。 是的， 如果你面部稍微扁平一点的女生，因为亚洲人嘛有这个问题，你可能选择这个粉色会显得有青春活力，所以这个看脸大家不要轻易尝试。 对，不要轻易的去尝试，没错。好，我们刚才说了一下这个眼影的选择，那我们再顺着它一起走吧。这个眼影棒或者是这个眼影的刷子应该怎么选择呢？ 眼影棒首先说吧，眼影棒是哪类的产品？它跟眼影这个色盘有什么区别呢？ 就是其实因为很多的这个眼影，它里面都带着眼影棒的，它是这个配套的。但说实话，我不建议大家用这个眼影棒， 不太好画吗？ 我觉得不是很好上色的那种感觉。 主要是一盘眼影里边就只有这一根。 对 对，然后呢，你如果今天涂完了。今天本来你要涂浅色的眼影，然后呢，你前一天你涂了 这深 色的，对，然后你没胆镜的话，那你这双眼睛，对，今天的妆容就很可怕， 很可怕， 脏兮兮的看着。 对， 所以说眼影棒是很难清理的，是吧？ 对，你掸两下，其实只是会稍微掸掉，但是其实它还是会有残留在里面。对，你要是想画一个精致的，当一个精致的猪猪女孩，你最好还是有一套眼影刷比较好。 对， 让我想起来了，就过去看妈妈的化妆品那个眼影盒里面，就会有那个类似棉头的那种小棒棒嘛。 对对 对。 然后那个其实它那个吃色吃的特别厉害， 就 是你涂上去，我觉得想弄干净几乎不太可能，它就吃进去了。 对对对，这个一般。还是不要，还是买一套刷子比较好。 对，是的。 那这个刷子我们该怎么选择？大概什么样的价位就可以对新手？ 其实我在某宝上面就是有收藏，然后这个上面就是它这一套是180， 180一套，大概是几个刷子？ 大概 十多个 呢， 十多个那种， 就甚至你可能只用其中的两三个，就其实就已经够了。对。 所以眼影刷是比较容易清理干净，不会像眼影棒那个残留颜色比较多，对吧？ 对。 主要是我觉得眼影刷就是因为它一盒里边有好几支，然后你可以浅色的用这一两支，然后深色的用那一两支，起码不会花的特别离谱。 就即使你没有及时清理干净也没关系，因为总是浅色用浅色，它不太会混。 对。 但一旦要一直又用浅又用深，就会 有点麻烦。 对，言下之意，如果你有十根这个眼影棒也是可以的， 啊、 对不 对？一个色用一支， 只要你想有，绝对没有问题。 但是可能眼影刷更好一点。那我想说，用眼影棒画跟眼影刷画，对于这个画眼影，因为我觉得眼影画好了也有讲究嘛，先涂这个，比如说眼中最凸的部分，再晕开两边等等。那用哪个会更好一点呢？更好画一点，对于新手而言。 我觉得眼影刷比较好用，因为眼影刷它是分那种毛比较密集的和毛比较松散的。毛比较密集的呢，我一般喜欢就先给它打一层底，然后画在那个眼角处前面的位置，然后呢用松散的，然后再扫一下整体，然后就比如换一个颜色扫一个整体和那个后边的部分。对， 瞬间也听出了我们嘉宾画这个眼影的这个方法，他是喜欢先由眼角开始往过拨， 先打一层底 ， 对，然后 再重点突出一些， 前面画一点，然后后面再用 整体的 扫开，然后最后你可以在那个就是中间的地方突出涂一点亮亮的那种颜 色就可以。对，这样会显得眼睛会比较有神一些。 这是一个方法，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这个熟练程度吧。新手嘛，用刷子可能是我们嘉宾更推荐的。 然后 一梦也是更用刷子多一点。 对对对，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种草的吧，这个刷子的牌子呢是爱诺奇，爱诺奇的这个眼影刷，这个还是不错的。 价格大概是多少来着？ 价格，你比如说买四个，我当时买了四个是98块钱。 四个98块钱，合着大概20出头一个。 对，差不多。 而且这个更换频率不会那么高的，比较耐用，对吧？ 对，不会很，而且它都是那个毛，好像应该都是那种 不属于易耗品， 动物毛。 对，不是那个套装的，对，那种马毛的那种，对。 所以是这款的东西，你买完之后，它可以用很长很长时间。所以说新手一定要买一套眼影刷。 是的， 因为眼影刷它有的价位也不一样，就像 Bobbi Brown 的那种就好贵好贵，一套 超贵， 超级贵。 Bobbi Brown 他们家包括就是来自海底的小精灵那个老妹儿，他们家的那个刷子真的是好贵， 就都很贵， 都很贵，但是确实很好用，很上脸的那种， 确实不一样。但你也可以用3CE的那个，比较价位比较适中。 对对对对，3CE 他家也是可以的。 对，那个一套。 天一听的， 云里雾里，我只能默默的发 问。什么东西？ 我想说，不就是个刷子吗？这个那买那么多种有什么差别呢？ 是这样子的， 新手能用就行， 能用就 行。新手现在先练手， 对 吧？ 刚才给大家推荐的爱诺奇，他们家就是不管是新手还是老手都可以用的，没有什么问题。 对，你还画不好呢，买那么贵的刷子没有用。 是的，主要还是手法，不在乎人家刷子。好，我们刚才说，那继续来说一下我们这个眼睛的这一部分。那这个睫毛夹舒纹有什么这个建议和介绍？ 睫毛夹我觉得大家用的比较多的是那种，就是 像有点像剪刀的那种 啊，对对对对对， 就是、那种机械结构的。 对，但是最近呢，我比较种草的是就是那种小小的日本的那种资生堂有一个。很好夹的那个， 以前我们在节目中是不是有嘉宾带来过那种？ 有的有的，而且 塑料透明的， 对，塑料透明， 好像很深，对，它好像是蓝色透明 的， 然后就是往那个一贴， 那个确实是很好，就不容易夹到肉。我是觉得那个不太容易夹到肉。 对对对，而且还有那个无印良品的那个也是， 我用的就是那款， 对， 我用的就是那一款， 因为它夹完之后就明显 那款价格可能会有一点点小贵。 是无印良品的那款是吗？大概多少？ 也不是很贵， 是百元以内。 对，百元以内，对，是百元以内的。 对， 那普通的这个呢？ 二十多块钱 都有。 对 对, 对，你知道，我觉得女生的化妆品呢，有的东西就很神奇，像这个刷子多呢，都染了。这个睫毛夹在我看像刑具一样，你知道吗？我就看着很多 刑具， 对，很多女生就瞪着眼睛，然后拿那个夹在眼睛旁边，哎呀，夹去。因为以前有演舞台剧的时候，那个我们的化妆师也尝试帮我做一下这个睫毛，也夹一下，结果我当时觉得我的心里的承受能力就是靠大 考验，因为离眼睛又近，还把睫毛夹到，你还能体验到睫毛被夹起来的感觉。然后夹完之后，因为我这个眼睛是单眼皮，然而并没有什么作用，就觉得这个上行是一样的，所以很佩服你们女生对眼睛能花那么大功夫。 是，就是女生对于这个化妆的话来说的话，那真是不惜一切代价的。 对，嗯， 所有女生都是这样子的， 嗯， 就是不管什么疼不疼啊，啊什么怎么怎么样的，只要我能美就好，就怎么样都 OK。 小问题啊，那如果用这个睫毛夹不太熟练的话，嗯，会不会容易夹掉睫毛，还夹不好，就夹不出来那个？ 当然，当然会。 有这个问题吗？ 别人一般帮你夹的时候其实会更不知道轻重，其实反倒自己还能够去试验一下。我觉得就是离眼睛近了或者是远了，你自己的位置自己比较知道。 所以夹睫毛夹的是睫毛的尾端还是夹睫毛的中间的部分？ 你还是要就是挨着根儿开始夹，这 样 会比较翘。对，卷翘。 对对，卷翘会比较好，你不能就是太脱离你的根部。 那会不会夹掉？睫毛夹掉？ 不会夹掉，但是如果你怕夹到自己，其实你还可以用一种，就是现在比较流行那种电动的。 对 对，你用电动的可以跟着卷，它也不会烫到你。 对， 电动的这种我倒没有听过，它是有点像卷发棒一样的逻辑吗？ 就是装电池那种，然后 那么强的电力， 对，它不会烫到你，就两分钟它就会热了，热了之后你就跟着贴在， 而且 这笔 对，而且它那个会就是持久度会更好， 嗯， 对，因 为它是通电的， 对，通电的，对，而且会烫，比较那个，而且经常就是我在夹这个睫毛之前，我会把那个睫毛夹那块用那个电吹风吹热一下，然后再夹，嗯，因为它这个就是卷翘的持久度会更好， 就有点像电熨斗来熨衣服的时候，因为有热度。可以用得很平这个道理， 差不多吧。 卷发棒加热之后把头卷得很卷的道理是一样的。 每次让你说的这么吓人。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个很吓人的东西，我要加眼睛，这个我觉得心里有障碍。不过女生们都是还做得到，嗯， 对对对，为了美嘛， 嗯，对， 我看就扒着眼皮那样然后加起来，是要扒着眼皮会更好加一点，是吗？ 扒着眼皮 还是纯是闭着眼睛夹？ 就这样，就是这样，你轻轻的 往下看着， 对，轻轻 眯缝着眼， 其实轻轻的往下看就可以了。 对， 所以说大家听众朋友，尤其是不太会化妆的朋友们，听到了吗？你看着美美的女生化妆过程都是老吓人了， 对， 就是眯着眼睛，然后眯着眼画眼线夹睫毛， 各种挑眉毛， 对，就是过程不好看，结果比较好看。 对，不在乎过程，只在乎结果。 所以新郎如果看到新娘在化妆，就觉得不要娶这个人了，是吧？太吓人了。开个玩笑，总归是手法是需要训练的，选择合适的工具呢，是能够帮助你能够尽快的掌握这项技能。 是的，是的，没错。好，我们来说，其实这个眼部的这些东西我们基本上已经说完了，而且说的还比较具体， 嗯， 接下来呢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眉毛的这一部分。眉毛的这一部分，我们都说这个眼睛是心灵的窗口，那我们这个眉毛呢， 窗帘， 就窗框呗。你怎么也得，你这窗框或窗帘，你这不好看的话可怎么办呢？是不是？ 我觉得眼睛是给你补神，眉毛是提神， 对 对吧，然后我觉得眉毛的形状呢，让你整个脸部的感觉气色是有提升的， 包括轮廓都会不一样， 对吧？你今天修一个弯眉，感觉很温柔，你修一个平直眉呢，显得很有力气，所以说眉毛的形状也能改变你整体的状态，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脸型，根据自己的职场性质，选择一款适合的眉形是很重要的。 对， 当然了，前提咱有一款眉笔呀。 是啊，没错呀。那这个眉笔你到底要选择一个什么样的会比较好呢？我们的舒文也跟我们说一下。 嗯，我现在在用的眉笔是植村秀的那个双头的眉笔。 是砍刀的那个吗？ 对对对对对， 砍刀的。 嗯， 天一又愣了一下，砍刀 ？砍刀是什么形状？我知道有三角形的眉笔，有扁平的那种眉笔，然后这砍刀型眉笔是哪一种类型的？ 它这个其实就是双头的那个，其实跟正常的其实也差不多，但是它就是因为它那个刷子后边两头嘛，那边的那个刷子还比较好用，嗯，就你画一点刷一点，画一点刷一点，反正我用习惯了这个，就一直都在用，这个， 我明白，就它一面是那个出头画笔的，另外一头就是那个刷子来帮那个把你画的眉毛刷得更匀的。 对对对对 对，因为有一些眉头不能画太重，就画得很死，你就拿那个眉刷刷一下刷一下。 对，我自己的经验是，自从跟老师学了如何画眉毛之后，我觉得那个眉刷特别重要。我知道有的人嘛，选的眉笔是没有眉刷的嘛，对吧？就真的是一个眉笔。我觉得那个对于画好的，除非你技术真的很高超， 不然的话下手轻松有时候掌握不好，一不小心这笔中了，或者这个地方你不该中的地方画的稍微重了一点，你就用刷的一调，哎，整个眉毛就显得很自然。但是如果没有这个的话，你就要拿纸去擦，一擦呢就整个眉毛可能就擦花掉了， 对，还是会有点脏兮兮的。 对， 是的。 对，所以植村秀他那个砍刀的不是双头的，我说的是那个双头的砍刀是单独的一支。 对对对，我记得。 对对对， 嗯 嗯，而且他们说植村秀那个砍刀那个眉笔画出来就有一种雾美的感觉。但我没有用过， 我试过一次，我室友有一只，我试过一次，其实也挺好。 我这你就像我到现在，是我肯定不算是新手了，对于我来说化妆的话，但是我坚持用的一直都是眉粉。 眉粉我也有用， 就是我真的是不喜欢眉笔，就是包括就这种刚才说这种砍刀笔啊什么的，因为我总觉得我一不小心就会化重， 对， 特别会化重。 那你就少量多次呗，一层一层的话。 可能我太没有耐心了吧。 为了美还没有耐心。 对。 那眉粉的话不是容易重吗？ 不是很容易重，而且我觉得眉粉就是更自然，就画出来的眉形的感觉是更自然的。都不太像画出来的感觉。 我最开始新手的时候也是用眉粉，因为我当时刚才说了嘛，我买了一个大礼包，大礼包里面有一个卡姿兰的那个双色的眉粉，就一个是浅棕色，一个是深棕，主要是因为它的刷子比较好，带了一个小小的刷子，然后它会就是它就像带着你走一样，对，你的手可能不是很熟练，但是它会带着你往后画，然后 错觉吗？有人把着你的看不见的， 真的就觉得有一种很神奇的地方。这个就是另一个让我觉得好用的眉粉就是 Bobbi Brown 的这个，然后 Bobbi Brown 的眉粉真的是太好用，我一直在用它， 也是因为那个 黄种草，真的是 对，我也觉得那个刷子可以带着你走那种， 对， 就这两个评价一点就用卡姿兰可以替代它。 卡姿兰大眼睛。 你们有没有觉得眉粉呢、画一些细节其实没有眉笔那么精致， 是细节是可能会有点那个什么 眉尾， 但是前提是看看你的眉形长得怎么样。 那像一梦的眉形呢？ 其实我的眉形是挺好画的，用这个眉粉，因为我眉毛比较偏淡一点， 就是 而且 着色比较， 而且对，因为我稍微纹过一下我这个眉，半永久的这种， 就能看， 所以它是 有 形 的， 有 形， 所以我一涂就是简单一勾勒就可以了。对。 哦，其实我的感觉是因为男生的眉毛跟女生不太一样，就是一定要注重眉峰跟眉尾嘛，要把这两点突出出来，整体才能起来。我觉得如果用眉粉来突出这两个有点难度， 对， 用 眉峰不太好， 对，眉笔就不一样，你就可以在那个地方稍微加长一点，往下画一点，就那个一下它连着眉尾就出来了，再拿那个刷子给它一刷，自然一下，哎，我觉得就比较省事儿。眉粉可能就不太适合，但是对于女生来讲不太需要那么重的眉峰眉尾，是不是就可以？ 因为平时还流行一字眉。 对对对对对， 哪有眉峰？ 但是这两年就是一字眉不是很流行了，就开始就是 回来了， 就开始顺着自己的这个眉形开始修啊，或者是画啊什么的，会比较好看一些。确实现在更崇尚一些自然了，对，更自然一些会更好看。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也不是很贵嘛，不管是眉粉还是眉笔， 对， 我觉得 也挺贵的，其实。 加一起真的挺贵的。 分牌子，我觉得新手的话，那两位说一下，新手你们更推荐的到底是眉笔还是眉粉？ 两个都可以用，其实 都 可以， 就难度差不多是吗？ 对。Kate 的眉粉是比较平价一些的， 对对对对， 而且确实是大众比较认可的这一款。然后还有就是，比如像艾丽小屋他们家的眉笔也是不错的。还有刚才舒文说的，就比较稍微贵一丢丢的这种，比如像植村秀， 对， 眉粉就是 Bobbi Brown 他们家的， 对，这种比较好一点的， 对，比较好一点的是可以供大家选择的。 所以新手朋友们，这两项呢，你都可以选择一个平价的，都买回来试一试，看哪一种 都买回来 顺手， 对， 反正也不是特别贵， 反正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就不让你买， 因为我两种也都有，尽管我买的是更廉价的。对吧，那是相当廉价的产品，10块钱一个 的，不知道牌子的。 对，不知道牌子，但是因为我也不太会画嘛，直到现在我都觉得自己的眉毛画的也不太好。 你画了吗？没有吧，今天 啊，今天没有吧，今天没有画。那个有的时候会稍微画一下，让自己这个，因为脸已经很胖了嘛，像眉毛给自己稍微加点分。所以我觉得眉毛很重要，不管男生女生都可以，因为男生的问题还不是说画眉的问题，是修眉的问题。女生也有这个问题，对吧？ 对， 眉毛要先修得整齐干净，你才能画得好看。 对， 有点像 好画一点。 对，就有点像皮肤一样，你就把皮肤平常护理好了，关键时候才会上妆。 对吧？是一个道理。所以今天我们虽然推荐了眉笔和眉粉，也要顺道提醒一下男生女生朋友们，一定要定期修眉。我觉得修眉的技巧不亚于画一个好眉毛，一旦你修残了呢，是吧？好不容易长出来的眉毛再修残了怎么办？所以这也是需要练的。但是因为今天时间关系，可能不会做主要内容讲修眉啊，所以修眉刀是不是也得备一个？ 修眉刀，然后剪小剪刀， 对，剪那种杂毛啊， 对，杂毛 都备上吧。 对对对，都备上吧。 这是工具层面的哈。跟我们的化妆品这个眉笔眉粉是两个层面，大家都准备点这些小工具。 是的， 还可以准备个染眉膏什么的，都备上。 所以就是 推荐者的钱要花很多。我们不说好的只推荐几件吗？越推荐越多了。 是，没有关系了，其实这新手必备的这几种其实完全是够用的给大家。然后我们说完这个化妆品化妆品这些的这些东西之后，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两三样这样的护肤品吧。我们先说一下这个眼霜，因为我们知道女生这个眼睛的这个周围啊，它是最先衰老的这一部分，最先缺水的一部分。 我觉得动的比较多的部分就是眼睛，每天不停的眨眨眨，还有笑， 没错， 哪怕是哭，眼睛最后都会有细纹， 就包括这个法令纹啊这些的， 黑眼圈也是。 对，你为什么一说黑眼圈就指我一下，真讨厌。 因为今天黑眼圈很重， 是 很多女生都会面对的问题。 对，没错。 所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肯定是困扰很多年轻的女性的一个问题。 是的，我们来说一下这个眼霜的推荐吧。其实说到这个眼霜呢，我个人说啊，就是因为曾经就是我看到一个女明星的采访，就说她，哎，说这个，你什么时候开始涂的眼霜？她说，我16岁开始涂了。 16岁需要涂眼霜吗？ 当然，就开始补水。 那是还在拔苗生长的年纪、啊。 No， 其实大家一直都觉得，哎呀，我现在正在茁壮成长，我正在就是纯天然的时候啊，我根本就不需要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但其实你是错误的。其实大家在这个时候适当的用一些补水的产品，因为我们还年轻，所以这个皮肤是会更好的吸收的。所以你一旦到30多岁的时候，你才开始想起来补水，那个时候你的皮肤已经完全不会那么的吸收了。 所以说你的， 所以已经晚了， 就是要趁早。我就属于晚了那一种，是吗？ 对，你已经晚了。 好吧，还好我不是女生。晚了就晚了吧。 对，男生他的这个，包括他的这个生理构架呀，他这个激素和女生的这个分泌的它不太一样的， 社会审美标准也不一样。 是的，是的，所以就是男生相对来说比女生老的还是要慢一些的。 我觉得大众对男生没有那么苛刻，但我们一旦看到每个女生啊，比如说眼角有很多细纹呢、啊，我觉得大家会觉得，哎，这个人有点老，会有这样的心理产生。你为什么也要开始摸眼睛？你们睡觉哪个都在摸眼睛？你们是要抚平你的鱼尾纹吗？ 所以这个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眼霜呢，我觉得是适合22岁以上使用的。这一款呢是我最近一直在使用的，是小熨斗，资生堂他们家的小熨斗。 是眼膜还是 眼霜？眼霜，对， 他家的一个眼膜， 效果也是不错的，而且对，包括兰蔻他们家的小黑瓶，也是非常非常好用的，对，所以这两个价格会有一点贵吧？ 对， 不太适合新手买吧？ 不太适合新手买，是不是有什么比较适合新手买的一些？ 有一个日本的 Melty Wink， 对，这个就是。不是很多，小小的一个，但是因为用眼睛用的也不是很多，平时我之前试过，这个是我一个他经常熬夜的同学推给我的，就是他不管多晚卸了妆之后他都要涂那个，然后第二天真的就不太一样，就是水肿也消了，对，对，就真的很神奇。这个 好，我们顺便再说一下这个牌子 Melting Wink， 我这个英文 Melting Wink Melty 就是 MELTY、 MELTYWINK， Melty Wink， 对，一个里边17毫升左右，对，然后100多块钱。 是，在这里也要提醒一下，如果你还是比较年轻的话，尽量不要使用那些滋养过剩的，这样很容易在我们的眼底长这个脂肪粒。 对对对 对，好，我们说完这个眼霜呢，我们再给大家推荐一个护肤品，就是这个化妆水吧，爽肤水。 之类的。其实这个包括喷雾啊，就是这个我一直说水，女人就是水做的，所以你要不停的在补水。这个化妆水呢，比如说我平时用的这一款应该是香奈儿的山茶花系列，对，山茶花系列它还是不错的。 对，山茶花系列我用的是洗面奶，但是我之前也有用过水乳，挺好的。 嗯，我说的这可能是有一点点价格偏高，舒文可以说一个平价一点的。 平价一点，我之前用的吧，我之前用那个兰芝的。 嗯，兰芝的是可以的。 对，就我是18岁左右开始。 啊，我也是用的那个，那款也是不错，而且建议大家不要总是频繁的去换护肤品，基本上这个护肤品你使用一年或到两年，然后再去换新的，这样对你的皮肤效果会好。 就是让皮肤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适应的过程，对。 然后你也知道自己皮肤更适合哪一类。 没错，是这样子的。好的，这就是我们这个种草了莓的这个内容，给大家推荐了这个护肤品呀，化妆品，针对于新手，同时呢我们这些老手呢也可以使用这些产品，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对，老手呢手法好了可以买点贵的，经济能力强买一些贵的，新手买一些便宜的，先练练手，对吧？ 嗯，没错。好的，我们半点之后再回来。 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地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我是一梦。 大家好，我就是传说中的妇女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嗯，我们还有一位美妆达人舒文。 Hello， 大家好，我是舒文。 没错，那我们今天是周六的这个种草了没这个版本，所以在每周六的下午5点到7点呢，一梦和天一呢都会给大家种各种各样的草。 对，今天主要是针对我们的新手朋友们来推荐一些新手朋友你们化妆的必备的产品有哪些。 是的， 我们都说了哪些 产 品，都说了哪， 我们说了这个眼霜， 眼霜， 哎，我们说了这个爽肤水， 爽肤水， 遮瑕霜， 遮瑕， 海绵粉扑， 嗯， 细头的眼线笔，然后这个某色系的这个三色眼影盘，比如像这种大地色啊，然后还有眼影棒或者是眼影刷子、眉毛夹。 嗯 嗯， 这应该说是比较基本的眼妆部分的产品都说全了。 眼妆和脸妆都已经说了。 对，当然我们没有说到的，就像口红和腮红，这可能也是必不可少的。 是的， 但是这个口红，我觉得腮红可能还有点选，口红就是看你喜欢什么颜色和适合什么颜色。 主要是适合什么颜色，不是你喜欢就行的。 对，然后你买了一支涂就好了。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于新手来讲，口红应该是最不容易出岔的部分，对吧？因为买的时候会试色嘛。 对， 而且涂这个基本你涂不出那种咬唇妆，你总能涂一个正常的口红，对吧？ 嗯， 而且大家就算没有涂口红的经验，总有那个涂润唇膏的经验，逻辑上差不多。 哎，对，是差不多的。好，我们就是大概总结了一下我们前三部分给大家讲的这个内容，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今天的话题讨论了。哎，这个话题讨论呢，我们每一次 这个讨论的话题都不太一样啊。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个话题呢，是选择性的闭嘴是最好的成长方式。哎，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话题跟大家聊呢？因为 你毕业了，不如社会了，是吗？ 因为我觉得现在就每到夏天的时候，既是毕业季，也是很多一部分的人正式进入到社会的这样的一个季节吧。 嗯，就是进入社会，开始进入职场的季节。 是的，所以我觉得也伤感，但是也很有憧憬。 憧憬，对，对于未来的生活有种憧憬。 没错，是这样子的。所以，一梦就是想跟大家一起聊聊这个话题。 对，因为今天我们所有的内容，不管是我们前面推荐的种草了没，还有这个话题，其实都是对于新手，就是对于刚入社会的新手，化妆的新手都是一样，怎么能让你更好的适应现在的这个社会环境。 嗯， 一梦现在已经开始真正的步入职场了。 嗯， 那么明年我们的嘉宾也是正式步入职场了，所以我有第一个好奇想问你们，就是你们或多或少都接触了职场之后，你们觉得职场对你们来讲最挑战的事情，或者说你们最害怕应对的是什么？ 那我就先来说吧，就是因为我可能已经步入到这个阶段了。工作了几天之后， 工作几天， 这个感觉吧，就是，哇，我真的不能像以前上课的时候，我说我起不来，我可以晚几分钟，我可以晚几分钟去，没有人发现，或者是跟老师说两句好话就完事儿了。上了班之后，就是你的那根弦永远得绷着，你真的是不能迟到，也不能有事没事就尽量的去早退。对，一个是这个，再一个就是感觉突然出现了很多比你年长的人，然后跟你是同事了， 跟年长的人共事。 对， 这对为什么对你俩是个挑战呢？ 代沟。 代沟，但是你又不得不相处， 不得不相处，而且毕竟是前辈，所以很多东西也是要听他的。当然，我觉得作为就是小辈儿的我，肯定会有一些新颖的一些想法，但是可能他们有的时候会接受不了，就是 沟通会有一些问题， 沟通会有一点点的问题，但不是很大的问题啊。这是 你是不敢说很大问题，因为搞不好你的同事正在听节目，是不是？ 没有啊，我不是一梦，我是天一。然后，这是一个挑战。再一个就是因为生活在北京嘛，目前，所以挑战的话，房租、水电费， 就是如何赚更多钱养活自己的问题。 没错，因为可能，这不这几天也是妈妈就是过来帮我一起搬家嘛。我妈妈给我最大的。最多的一句话的嘱咐就是上了班一定要少说话多做事儿，一定要少说话多做事儿。对，这是我觉得我妈妈以前可能很少嘱咐我这些吧，所以我才会选择就是说这个一定要选择性的闭嘴，可能是你的比较好的一个成长的方式。 就是当你生活中遇到工作当中遇到了这些问题的时候，你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 是， 所以你觉得 然后这些也这个我也觉得这也是一个我这个挑战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现在你还做不到，你会把自己情绪发泄出来？ 我会，而且我那天就是跟我朋友还有我妈妈一起吃饭，然后我朋友就说，一梦最大的缺点是她有时候很情绪化。 你情绪化会怎么样呢？ 就是如果我过于的情绪化，很极端的话，我会这一天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你就是属于 沉浸在自己的情绪里面。 但是工作又要求你必须把自己 的 事情完成， 所以这全部都是我即将要面临和挑战的事情。当然这几天是他是没有任何的这情绪化的问题，但是我保不齐就是哪一天会有情绪化的话，那我又应该怎么去面对我的工作，怎么样去把这些情绪的东西抛到脑后。对，这都是我即将要面临的问题，所以我是有一点点恐惧的，但是我也是很希望自己可以挑战过去的，因为如果一旦挑战过去的话，就意味着我又成长了一步。 所以我们的嘉宾呢，我们嘉宾其实也是或多或少的实习过，对吧？ 对 对 对，对 工作的场景可能没有陌生，然后明年呢也是即将步入职场。 对， 那你觉得对你来讲，你的经验告诉你，你的经历告诉你，职场对你来最大的挑战是哪一部分呢？ 我因为现在也是大三嘛，通过了几个学期的实习，然后平时接一些活动，我觉得我的挑战就是 有很多时候我有很多不懂的地方，在一些新的领域不太懂，然后去问吧又总会怕，就总怕自己做不好吧其实、嗯、然后如果真的有就是一个活动我做不好，我是会自责的一个人，然后我整天也会就是很低落。然后这个时候呢，我爸妈问我的时候吧，我也不太愿意跟他们说，就有的时候发朋友圈我都会把他们屏蔽掉，就只让他们看到一些好的东西。 你觉得你爸妈没有在听这期节目是吗？ 啊！ 回头直接翻你手机， 对，翻了一下， 哎，这条没看到， 对，哎， 这条也没见过。 我之前有一次做了一件特别蠢的事情，就是同一条朋友圈我屏蔽了我爸，我屏蔽我妈，然后 他们两个一退，哎，这条你怎么看不见、 哎、就是刚说聊天，哎，闺女今天发了一个这个，哪个我没看见他发呀，就很尴尬。 你没有设分组是吗？ 我设了，可能就是刚好少点了他俩没在一个分组。对，但是我就是有的时候觉得这个也算是像今天话题说的选择性的闭嘴，其实不让父母知道自己不太好的事情，但是其实有的时候自己就调节不过来自己，有的时候爸妈安慰安慰你，反倒是一句话就会让你哇瞬间豁然。 对，因为爸妈永远都是你最安心最温暖的一个港湾。 对，所以你们俩说的是个矛盾的，你们发现了吗？一梦觉得要学会闭嘴，是说不要轻易发泄自己的情绪，对吧？ 一个是这个，再一个我觉得在工作当中，尤其是步入了社会，确实是人会慢慢的变得复杂，包括接触的人，所以选择性的去闭嘴，我觉得对自身是有好处的。 然后我们的嘉宾呢是另外一种，他是没有更好的把自己的这一些心情，或者说是不敢在职场上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 对， 所以你们两个是站在说和不说的两条维度上，一个是觉得应该闭嘴是对自己的保护，另外一种呢是不懂得如何张嘴去问别人。 对， 所以 就选择性的闭嘴了。 对，所以说就是你们结论可能是一样的，但是角度并不一样。而且听完之后，我觉得我们所有的人应该第一反应就是，那一梦的这个选择好像是我们情理当中的，但我们今天嘉宾的选择说自己遇到的困难呢也不要去说出来，这显然好像不是一个很好的进入职场的模式。但是如何表达的问题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 对，我还有一年的时间可以去学习。对， 但是我觉得不管你是在某一个领域还是任何的一个场合，还是你即将迈入你的工作的岗位，我一直都觉得一定要坚持自己的原则。 你觉得工作中什么原则是一定要坚守的？ 工作中，哎，我问一下天一，因为你工作已经很长时间了， 说得我很老一样，好吧，工作比你们俩长一点， 对吧？那你这个坚守的原则是什么？ 我觉得原则是，首先，在工作当中和生活当中，一定是一个要做一个有信誉的人。就是这个东西不管是答应别人的还是你说到要做到，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底线，这是构建别人和你之间关系的一个重要的桥梁，所以自己一定要守信，诚实守信是个基础。其次呢，有的人会在工作当中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这个活儿我可干可不干，可你干可我干。那这个时候有的人偷懒儿，会把工作推给别人，自己就可以省心了。但是我觉得作为职场新人，尤其职场新人来讲，那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因为工作所锻炼的技能，哪怕是件再普通的工作，它也是要掌握在你身上的这种技能，这条路不能别人替你走。举例好了，以前我们也是在跟老师同学聚会的这个场合，老师说过，说当你看你一个人盖的章的时候，你都能看出这个人他盖章的年头有多长。一个新人他盖的章可能比如说没有对齐，没有放正，颜色深浅不一，但你去看那些老员工他们盖的章，一定是没有异色，圆润，并且位置很正，关键是印得非常清楚，你就能知道这个人通过这样的小细节能判断出他工作的时长和他工作的态度。所以其实这样的工作细节我觉得是职场新人一定要注意的，就是没有一份工作是为别人做的，你是为自己增长能力，所以诚信和对待的工作的态度很重要，这是我认为我自己的原则和底线吧。 所以天一是觉得首要的是应该讲诚信信誉， 对，讲信誉，这个不仅是工作生活中也是应该 也是一样的。对，好吧，因为我 你怎么感觉不是很认同的感觉？ 不是我非常认同，我非常认同，我是在想我自己啊，我是在想我自己，因为我工作还没有多久，但是我觉得首先吧，我是觉得工作之后，哎，我是很烦那种勾心斗角的。 勾心斗角看你怎么看，勾心斗角的根源是什么？我们在学生时代可能很少会用到勾心斗角这四个字， 不一定， 对不对？但是其实也会遇到，你会发现勾心斗角背后实际上是对利益的争夺， 对， 比如说争学生干部，比如说争奖学金，比如说争一个实习机会，那对应到工作当中也是对应的可能升迁，或者说也是工作机会，然后类似这样的问题，所以勾心斗角跟利益是直接相关的。 是的， 所以从积极的角度上面讲，学会争取自己的利益是让自己生活更好的一个基础。所以勾心斗角我们最讨厌的是所谓的不正当的手段，勾心斗角， 对， 所以说这个问题在于不是对利益的争夺有错，而是你手段的问题。 是的， 以一个正常的手段，自己能接受的底线的手段去争取自己该有的机会， 那是没有问题的， 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对， 但是用一些损人不利己的办法，亦或是用一些我们见不得光的手法去谋得一些私利的时候，我相信就算你得到一时的私利，你也得不到永远的安宁。 永远的安宁，对，没错，是这样子的。我一个是觉得，首先天一刚才说的讲诚信，这个我觉得是首要的， 这要强调，因为我们是一个契约社会，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跟别人建立在这个契约之上的。如果你失掉了诚信，比如说不守时，比如说不按时完成工作交接，你不是在影响自己的工作，你是在影响别人的工作， 没错， 所以这个是大家对你未来发展一定是很重要的一点，在我看来， 没错，是这样子的。然后呢，我还有觉得就是一定要吃苦， 吃苦， 对对，对于职场新人来说，吃苦， 我觉得不要用吃苦这个词去想吃苦这件事儿， 对， 你把它变成你自己成长的一个步骤就好， 一个步骤。还有就是我觉得刚才我们说的，我们聊的这个主题就是选择性的闭嘴， 我个人不是十分认同，我不是说它不对，但这句话太挑场合了。比如说因为我们会选择性的闭嘴，是不是当我有自己的想法创意我就不敢说出来呢？ 那倒不是，这个 因为我要选择性闭嘴， 其实我更多的觉得很多东西吧，哎，应该怎么说呢，这句话就是， 所以就是我觉得在分事儿， 就是分事儿，当然是分事儿的。 这件事儿工作累了，你想抱怨的时候，聪明的你选择性的闭嘴， 对， 当你跟别人发生冲突矛盾的时候，选择性的闭嘴， 是 当背后有人在嚼人口实的时候，选择性的闭嘴，我觉得这是没有问题的，这是在职场明哲保身的方法。 对，言多必失。 对，但反过来，今天你要发表自己的观点，今天你要跟领导汇报自己的思想，这个时候选择性的闭嘴是不理智的。所以我觉得这事选择性的闭嘴是分场合， 对，就是当然分场合了，不可能你一直都在闭嘴，那我很奇怪。 但我觉得选择性的闭嘴呀，我更愿意用另一个方式去解读它，就是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话到嘴边留三分，我觉得这句话倒是在任何场合下都比较适用， 都比较适用。 哪怕今天我是在一个需要表现自己的场合，我需要跟别人去针锋相对的讨论问题的时候， 我也要留三分。 留三分的目的是让自己想清楚我的话是否有问题，让我能静下心来听清楚对方的意思，我们经常见到职场新人会有这样的过程，比如说当别人说你要去干什么，我的意思是，当他的话还没有说完的时候，一些心急的人就会直接把话接过来说，你这样说不对，这样路走的不行，但其实你应该静下心再听那么三秒钟他的话，把他的意思彻底听懂之后，又是反驳或是执行都可以，这就是我说的话到嘴边留三分，给别人点余地，给自己一点余地。 是的， 说得很容易哦，但是大家仔细反思一下自己的性格， 确实是， 是不是一个喜欢抢话的人，是不是一个急于发表观点的人，这样很容易造成误会。 对，而且当你话说得太满的时候，很多事情发生之后，你很有可能是收不回来的。 对，我们常说这个说话是一种武器，当这句话说得非常好的时候会给人温暖，当你说的是非常难听的话的时候给别人带来的是伤害。所以适时的闭嘴，就像我刚才说的，话到嘴边留三分，其实才是对一个新人最好的保护。我其实觉得他不是一个职场新人，而是一个在职场生活中跟恋人相处跟父母相处我们都可能要适当锻炼的一种能力。 没错，而且我觉得我们已经成人了嘛，所以很多事情我们自己真的能扛住的，就不要到处的去宣扬，去发泄自己的情绪。而且我觉得不给别人添麻烦也是一个成人最基本的要求吧。 不给别人添过分的麻烦 是一个成人的基本要求。 对， 而且我觉得刚才舒文也说了嘛，就是不让父母操心也是孝顺的第一步。 对，但我认为不开心了还是可以跟父母 简单聊一聊天，倾诉一下是没有问题的。 对， 好，我们再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种草莓环节，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说的这个新手必备的七种化妆品和护肤品。比如像这个眼霜啊，遮瑕膏、海绵铺、细头眼线笔、某色系的三色眼影盘、眼影棒或者是眼影刷子、睫毛夹，还有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爽肤水，我觉得这个都是新人必备的，化妆新手必备的一些产品。 对，但是在选择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有额外的推荐，比如说这个化妆海绵，我们倾向大家选择这个海绵性质的，包括一些海绵化妆蛋，等等，这样是新手呢能够比较好应付、好上妆，也是比较好的基础工具。 对， 然后像我们的眼线笔呢，推荐大家选择棕色的， 细头 的眼线液笔，这是比较好画的。 对， 眼影的颜色呢？ 大地色 就不太容易出错。 对， 眼影棒和眼影刷子，我们更推荐的是。 我们刚才已经给大家说是刷子。 可能眼线这个棒呢，因为它吃色比较严重，如果只准备一两根呢，肯定应付不来那么多颜色。所以说买一套刷子是必不可少的。睫毛夹这个不太好用是吧，尤其那种机械式的睫毛夹。所以我们更推荐的是，我们嘉宾推荐了 有那种塑料的那种夹的，那种比较小巧的，还有那种电动的。 是的，就比较方便这个随身携带。 对， 然后就是我们的遮瑕膏，遮瑕膏是选择什么样类最合适？ 我其实觉得选那种六色盘的吧。 对，六色盘的主要是遮黑眼圈。 黑眼圈呀，还有脸上的痘痘，其实都可以的。 对， 大家对一些有点少见的颜色呢，如果不了解使用呢，可以上网搜索一下，每个颜色都不是白给的，都是有它特殊的作用。 是的，那在这个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在这个毕业季和步入社会季的阶段的时候，我们选择的一个主题是选择性闭嘴是最好的一个成长方式。当然天意刚才说了，这个选择性闭嘴呢也是分场合的。 对，因为什么叫选择性闭嘴，就是意味着，对吧，说到什么叫选择性闭嘴，就是意味着你在选择闭嘴这个行为的时候要看这是属在一个什么的场合。 是的，没错， 你要选择说还是闭嘴。那么说就是你要表达自己的观点，如果这个场合是，当然你就要很努力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如果这个场合你觉得有所顾虑，会可能给别人造成或者给自己造成不好的影响，那么你可能适时的就要收一点。对吧，就像我们说新手化妆，我们选择最好的化妆工具让大家先练手，那么作为新入职场的新人呢，我们选择最稳妥的方式，尽可能让自己的职场之路走得踏踏实实，而不要过于奋进，让自己遇到一些自己暂时还没法处理的情况，让职场开端变得很被动，这样显然不太合适。让你的职场之路变得更平顺的方法就是选择性的闭嘴。 没错，所以还是祝这个刚步入职场的新人们一帆风顺，也祝这些刚要这个化妆的一些新手们， 朋友们， 对，也是祝你们在这个化妆的道路上啊越走越顺畅吧。 对，找到属于自己的化妆的 风格 和模式。所以总结起来就是内外， 什么叫总结起来，总结起来 内外兼修。 没错，是的。好，我们也是非常感谢舒文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节目，然后教我们这些新手必备的一些装备。希望有时间再来我们这个节目，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些美妆。好的，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